白天鹅。在北京，一只白天鹅被人枪杀了。不要对我说，这是一脉污水，一座天然舞厅，我可以轮流在你们肩上坐窝。不要掩盖我，市侩估价羽毛，学者分门别科，情侣们有了象征，海豹寻求游客。不要在夜里睡得太死，不要相信寂静，寂静或许是阴谋。如果不能阻止，那么转过身去，不要让我看见你们无所事事的愤怒与惊愕。不要挽留我的伙伴，当树梢挑起多次的信号球，让枪声教训他们重新选择自由。不要把我制成标本，我被击穿的双翼蜷在暖热的血滴中，血滴在尘埃里滚动，冷却成琥珀。不要哭了，孩子，当你有一天想变成一朵云，一只蹦蹦跳跳的小兔子，一艘练习本上的白帆船，不要忘记我。